我们每天下午只要天气这个位置都可以让大家来走进我们的热气球。 用力啊，那你再下去 哪边？ 我们 这边 用 力 啊， 那我们现场呢，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地勤人员已经在为单程呢，热气球、转乘的地勤来做准备喽。 他的气球，他的气球已经卸掉。 他说：“帮我一下嘛。” 哎，嗨， 待会能不能够顺利的转乘地球，还需要评估我们的状况。 我要下去等我。 如果天气 我要下去吗？等。 飞行总指挥呢会下达命令，说让我们的可以顺利的转球跟地球。那如果说天气不允许的话呢？ 不要上去了。 今天的话，可能就没办法来看到美丽的热气球。不过也没关系，因为热气球本身哈就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交通工具哈。它必须要依靠我们的天气，非常看天气的一个交通工具。所以呢，但是这也是现场很多球迷很喜欢热气球的原因。 好， 你 千万别收起来呀！ 所以现场的朋友们，我们可以来一起集气，我希望我们的天气越来越好。他要 牙痛啊！那我去帮他去拿。这你要跑过去。哎，我就够了啊。 他都在别表演。 他乖了没有？你冲啊！乖了没有？你冲啊！